行徑予以嚴厲譴責，強調中方堅決維護中國公民和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將會繼續敦促加方正視自身嚴重錯誤與中方嚴正立場，盡早作出將孟晚舟釋放的正確決定。孟晚舟引渡案在加拿大的審訊結束，會在10月21日公布裁決日期。辯方律師認為，孟晚舟被指所作出的虛假陳述與匯豐銀行被處罰的風險之間沒有構成因果關係。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驟雨正是影響沿岸地區。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79%，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602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34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5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76点，跌1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7蚊，升2.4；小米集团24.75元，跌6毫；快手73.25元，跌4.3；阿里巴巴164.6元，升5毫；美团228.6元，升1.6；财政科技系报4.26元，升1.7；盈富基金26.18元，跌8仙；京东健康74.45元，跌1.35毫；中芯国际24.3元，升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4，英镑10.708，瑞士法郎8.516，澳元5.654，加元6.174，新西兰元5.42，欧元9.159。每百日元兑港元7.07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25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5点，跌9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76美元，卖出1790.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咁啊，由于近住新柳街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队浙江街噶，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柳街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浙江街。咁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即系一带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在新界西沙路来回方向近日麦边一段就挤塞，去西贡方向特别是而家车龙排到去西沙路近日企岭下老围，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很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完啦，两点钟，两点钟咧揸车翻到屋企都两点半多啲嘅啦，冲埋凉三点，但唔知点解咧，你系唔想瞓住？ 系啊， 过咗个瞓觉个冲动时间， 享受夜晚 咁咧，我就好似 Sarah 咁啦，我就系录一个杯面， 嗯， 倒少少或者汽水或者啤酒啦，睇下嗰晚心情啦，咁然后开咗电视，其实唔系真系睇嘅，有啲声，有啲画面，跟住慢慢食完个面，再坐多一阵，四点几瞓，哇！每一个礼拜六咧，我觉得呢个时系最私人、最个人拥有，哦， 好浪漫 啊！ 我觉得 我都系咁话，一定要冲个凉先，洗面， 梗系 啦，去埋个厕所先，将嗰啲嘢排走晒咯。我又觉得成件事 都要讲啲核突嘢嘅佢，嗬， 排走晒啊嘛，做咩啫？ 私人嘅时间系嘛？ 因为咧嗱，有时咧 唔系啊，我觉得 好奇怪 啊，系将啲垃圾攞走曬， 但你冇咧，咁點算咧？ 唔好，一定有。 Okay， 跟住咧， 佢充滿垃圾，佢 有啊， 因為佢個人充滿垃圾，點都抌緊啲出嚟 嘅， 係咪？ 我喺度諗緊嘅就，我多數都唔會咁啊，嗬，因為你做完曬嘢嘅時候，你點會咁快又有得屙啊？ 系啊， 雀仔咩？ 以为你话我 唔系啊，因为有啲 系 有嗰样， 雀仔每隔几一阵就嚟一次 啊。佢去食完之后就嗰头食完嗰头就咩噶嘛？ 嗱，我都系有个面，我最关键我一定要有个生果，因为生果我觉得 咩生果 句号， 夜晚食咩生 果？一系苹果， 嗯， 系啊，我觉得系一个好完美句号。最后我会饮杯热茶， 使唔使好似五姑娘咁冻起只脚慢慢食咧？ 唔冻脚，我食嘢唔冻脚嘅， 冻第二样。啲头发， 好多人有讲过就话，即系听阿五姑娘头先嗰个 jingle 啫，咁可以咧就系、是、幻想到嘅，就冲完凉之后着一件即 系 黑色吊带， 好有图画。五姑娘真系呢、這个， 有人同我咁样讲， 我都觉得 你就会觉得佢一定系着呢啲好性感嘅睡衣咧，喺度食紧嘢啊， 仲有嗰啲香碱味咧， 系啊，个头湿湿地啊，咁样即系五姑娘系俾人哋无限嘅幻想。 风骚快活好多方法，每日听住 坐佢对面系边个咧？ 听住我哋 Radio Two 啊，风骚快活同样都可以啊，十点到一点钟，我觉得有人咧教快咗我钟，又星期四啦已经，你觉唔觉得？教快咗个钟啊，又星期四，好快又周末， 系啊，正。 正啊，同大家有好多嘅好好听嘅歌曲，咁今日咧话我哋真系 又 用爱好系列啦， 冇 错， 呢个真系。表 错 过， 冇错啦！今日就系咩失恋歌曲， 冇错， 失紧恋、失过恋、就嚟失恋嗰啲都可以一齐听听。 想起我是谁，是留下铁眼泪，是来自心中泪，能令我铁心似水。谁人用魅力，谁人在发奢意力，谁人用眼泪魅力，完全令身心无力。谁人用魅力，谁人为爱恨卖力，谁人拥有或魅力，迷离但却极刺激。 湿到你嘅气温，相对湿到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星期四嘅上昼。今日天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未来数天有骤雨，都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啊。呢个诱惑唔单止来自五姑娘，仲来自呢个城城郭富城，有个旧歌叫做《切莫诱惑》。 一家心万国，如何用解正经的诗歌？点亲近我，又如何铁石对磨？开始拥抱我，一哭本是我，从无难过或快乐。为何是你眼泪？为何是一点泪？能让我再想起我是谁？是留下铁眼泪，是来自心中泪，能令我铁心似水。谁人用魅力？谁人在发射热力？谁人用眼泪？身心无力，谁人用魅力？谁人为爱恨迷离？谁人拥有或魅力？迷离但却极刺激。 迎风骚发人啊！今日两位拍档，我想问下你觉得自己喺呢个都市里边咧，备受嗰个叫压力啦吓。 嗯。 做呢行可能会多啲啲，我唔知道我感觉上啦，尤其是你做紧直播嗰段期间、我个人觉得即系唔代表你哋。咁、你觉得你嘅承受呢个都市压力多唔多噶？其实即系两位拍档。 以前作多啲。因為其實嗰啲壓力都係對自己嘅，但係而家嘅話，我就會覺得會比較好啲，係、啦。 其實 好 羨慕你婆嘅，你婆一定會壓力細啲、你住個環境清幽嘛。 哦，咁啊係。 哦，係咪啊？ 從個環境開始嘅話，我都覺得係比兩位係比較 優 秀。 雖然我冇去過，但我想像到，即係佢嗰種環境係啦，同埋自成一個。我就聽佢用咗好多心機去 design 一啲適合 relax 嘅。 係，冇錯， 爭好遠。 冇辦法啦，係 啊，有個 studio 啦，咁同埋就即係又見到山。如果你要行山嘅话就好近，即系好近啊，等等咯，呢啲咁嘅嘢，因为我觉得咧接触大自然系真系可以将你啲嘢当系垃圾咁样嚟掉咁啲嘅，咁 啊 你就可以 系 啦，真系要嘅，跟住你会吸收一啲嘅灵气咁样。我记得我自己喺老妹妹日记都有写过， 其实咧 行山好好用。 阿小强，你我唔知你选择嘅居住环境咧，我系希望起码有望到绿色啦，即系树啦吓。 你都有啊，你屋企 而家有，所以我而家 O K K 噶。咁另外咧，我以前睇过一间屋咧，咁佢就系啲屋苑嚟嘅。但佢所有嘅單位咧，佢係圍住一個泳池啊，即係你 泳池景 keep 住聽到，除咗景之外咧，係有啲水聲， 都幾舒服。 或者有啲人喺嗰度游水嗰啲聲 ，OK 嘅，我都覺得舒服。 除非好嘈啦，但係我覺得水聲呢一樣嘢有時都係一種嘅 療愈， 療愈嚟嘅。即係有啲人咧中意擺個波咧轉下轉下啲水流嗰啲咧，同樣地，我覺得有少少即係叫輕微嘅 meditation 嗰種作用。 你自己乜嘢咯？聽 YouTube 啦。我咪頭先 水聲 啊嘛，我曾經介紹過嘅就係呢啲叫做白噪音。有啲白噪音嘅，其實你只撳落去，你寫住水聲，佢就會打好多出嚟噶啦。有成個幾個鐘頭就係不停咁有啲流 水 聲啊、 魚聲 係 嘅、 浪聲啦、 雀仔聲又 雀仔聲啦、大自然嘅聲音啦、可能有啲風聲啦， 風聲又好聽， 都有嘅。你可以就係上去，你總之打你自己想聽嘅大自然嘅聲音嘅話，佢一定會俾你。咁有好多人咧都會揾嚟咧，就揾嚟瞓覺嘅，因為重複又重複嗰啲咁嘅聲音咧係有催眠嘅作用。 我試過買過一隻，類似呢啲咁嘅白噪。噪音啦，或者唔噪音啦，即系 effect 啦。但我觉得怪怪地，佢系蛙声，即系嗰啲 frog 啊， 即系夜晚呱呱呱呱呱。 喂， 呢啲我觉得好乡下，好几得意。 尤其是系落完雨之后咧，我觉得你要衬埋嗰阵味噶噃。 系啊系啊， 有冇留意噶？ 啲泥土味， 泥土味同埋个就系嗰啲雨，嗰啲雨水落去个地下嗰度咧，蒸翻上嚟咧，有一阵味嘅， 草啲一阵味， 嗰阵味，草嗰阵味，系啦，再加埋呢啲咁样嘅呱呱呱呱咧，哇！你简直就系觉得非常之好瞓。 中唔中意啊，马小？ 我中意。 泥土味啱你喎。 嗱，蝉嘅声我又中意听嘅，不过日头 即系 蝉 嘈啊， 系啊，好嘈噶。 尤其是佢就死之前咯，你有冇发觉啊？哇，叫个不停噶。 我唔知佢系咪。 其实唔系，蝉应该系求偶先叫噶。 唔知啊，我谂佢就嚟死，因为其实蝉好短命嘅啫嘛，几日啫嘛，系啊， 一日嘅。 我都唔知佢几多日啦，就总之佢就系 我好中意睇，突然间一下就静晒。 系啦，突然嘅佢系好似花洒咁样。 即系大家。我得 声，虽然我唔中意，但系佢真系夏天嘅。当你听到蝉声，你会知道夏天嚟。 冇错， 夏天一定系下昼两三点嗰啲时间。 冇错， 所以我觉得呢啲时间系好开心嘅。特别如果系星期六唔使做嘢，坐喺度，我喺度幻想紧，如果我系你婆咧，佢得闲佢休息嘅地方，佢就可以落去下边就坐喺度。我哋落街唔方便啊嘛，系啊，佢又担紧凳好坐。 唔系你落街都得噶，你有车声咯，有嗰啲行开 嗰种嘢嚟 嘅， 唔系嗰种嘢嚟嘅。 我知，都市人嘅壓力，不如咁咧，今日同你玩個心理測驗咧， 好 唔好啊？嗱，我問四樣嘢，嗱，你去酒樓啦，或者一啲嘅食嘢嘅地方啦，好，有四張台，呢四張台有邊張你係唔會坐？嗱，記住你唔會坐落去啊， 不會。 第一張有三個女士喺度傾緊偈，氣氛活躍、開心嘅第一張台。第二張台啦，有三個男人。唔出声，好似倾紧啲重要事情，同埋咧好似有少少尴尴尬尬咁样吓。第三张台有个妈妈带住两个小朋友，妈妈玩手机，有两个小朋友系咁玩系咁玩。 哇，一定唔会。 第四张台有一对甜蜜嘅情侣，不停一种即 系 好甜蜜咁样。 呢个都系。 好啦，拣一张， 第一 你唔会坐，不会坐， 唔会啊， 系啊， 小朋友， 小朋友嗰张灵活第四张系咪？ 第三张、啊、 对唔住，第三张。 第三张 好，马小强 好难拣，真系好难 拣，张张都唔想坐， 情侣都恨憎啊， 系啊， 喺里面就系咁嘴， 你唔望佢咪得咯？但系小朋友真系 得噶， 你要提自己唔好望咧，咁、啊、想望噶， 系啊，跟住嗰两个又觉得你偷望佢， 系啊，跟住佢就好开心，系啦、 啊，越越偷望， 再啜多两下， 唔系，同埋通常你发觉嘅就系呢啲咁样咁公开亲热嗰啲通常都唔靓噶， 系嗱，最后一次 有有， 我都觉得系啊， 通常都唔靓噶， 油淋淋啊， 系啊，会唔会饮疮啊？咁样咧就好中意咁样揽住嚟锡噶， 哎呀，好核突啊， 好多啦， 点解你仲可能帮佢啜啊？点 解唔可以谂呢个靓仔靓女咧？ 唔系，因为我已经做过呢个调查， okay, 我真系发觉嘅就系越亲热嗰啲通常都系油淋淋嘅，同埋佢因为咁样先至有人望啊嘛， 冇 错， 如果你靓嘅，你行出嚟我已经哇，系咪？ 唔系，就算如果系靓，都唔使喺嗰啲地方食完嘢走啦， 唔使做俾人睇。 嗱，再讲第一张台，三个女士倾偈开心嘅；第二张台，三个男人唔出声，好似有啲尴尴尬尬，唔知做咩事；第三张台有个妈妈玩紧手机，两个细路仔玩紧；第四张台有一对情侣放闪。你拣咗唔会坐嘅。 如果你话我拣会坐嘅咧，我会坐第一张、嗯。如果你真系咁多张嚟讲，系咪？ 唔坐，我唔会坐三个男人。 我觉得第二张三个男人，我惊佢会反台。 系 啊，如果你话佢好凝重，我唔知佢倾紧乜。 嗌交啊！ 系啊， 仲要泼啲嘢落嚟啊！ 第一张台，如果你唔会坐嗰三位女士嘅台咧，压力指数25%，二十五麻麻地啫。你而家系处于某种人生嘅新开始啦，紧张同热情令你前进啊，可能方向唔清晰，但系你做紧一切嘅行动咧，都系睇到目标嘅，开心嘅吓、 嗯。 好，第二个啦，压力指数，即系你坐三个男士嗰张，你唔会个系啦， 男人咯， 系啦，就呢张听住咯，压力指数。 爆标 99， 哇正啊！ 而家嘅你应该就嚟压力爆炸，或者已经爆咗啦。但系其实你一直处于高压咧，对身体唔好嘅、 嗯。 除咗影响健康之外咧，都会降低个睡眠质素。有冇啊？ 瞓得好唔好啊？呢排、 啊、 早排你先话瞓得唔好，而家好翻啲啦。 冇食嗰啲嘢啦，都瞓得好好。 冇食啲咩啊？你 安眠嗰啲 啊？ 瞓觉 嗰啲嘢 哦，唔好啊！ 呢种压力咧，都几准，唔系一日嘅事吓，长年累月累积而成嘅。咁、你要揾个办法释放啲负面嘅能量啊，要你吓。好，第三张咧、就系嗰个妈妈同两个小朋友啦 吓。手机 压力指数50，即系一半一半。 O K 喎， 你被无法释放的责任感包围着。 准啊！我觉得我 身上工作嘅责任系你紧张嘅源头，成日挂住工作方面。 系啊。 真系啊！ 绝对系啊！ 我成日挂住， 记住，过于执着只会令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要学懂分清执着与专注，专注懂得释放压力，可以事半功倍吓。 但我好 enjoy 喎！ 你要相信自己嘅能力，往更好嘅方向前进啊！好啦，拣细路仔啊，唔系对唔住，拣一对情侣放闪，最尾嗰张台 啦。你拣咩？ 啊，其实我冇拣。 哎呀，你冇拣、 我唔记得拣。 唔紧要啦，好。 第四张台只系12% 啫，压力指数吓。你而家处于一个貌似好轻松，但系唔系真系咁轻松嘅状态。事实上，可能系你唔愿意面对自己真实嘅感受。 明白。 选择封闭咗佢，当冇嘢，我系冇嘢嘅。你俾一层不明来历嘅情绪笼罩住，不知如何解决。决定封闭，眼不见为干净，呢种做法系唔应该嘅。要了解自己需要，释放压力。呢个就系心理测验。 多谢多谢， 冇错嘅，即系到时候我谂工作都占好大部分嘅压力嘅来源，嗬，即系做嘢方面。 其实仲有啲咩嘢有压力咧？ 财政咯， 哦， 即系嗱，咩叫在职贫穷？你系有工翻嘅，但系你可能赚咗啲钱咧，转头已经唔够去交晒。 但系香港有好多人都系咁嘅， 大把， 系啊， 感情都系压力啦。如果譬如话你拍拖，又唔知佢系咪又识过第二个，好多压力，真系 系嘅咩？但如果你同對方係真係大家叫做有默契啊，中意對方唔會成日驚一樣嘢嘅啫，即係你成日驚佢識第二個， 驚係而家有原因啦、可能呢排佢對你冷淡啊，夜晚唔知點解咁多電話啊，等等等等， 係咪個個 夜晚對你好冷淡？係咪啊？ 日頭 熱情， 日頭就好熱情啦。 或者夜日頭冷淡，夜晚好熱情。 你知唔知點解朝頭早對你好熱情啊？ 唔知， 因為即將會翻工，唔使見到你， 開心翻。 係啊，拜拜。 開心翻。 佢講俾你聽， 一多幾冷淡翻， 使佢同我講。喂，女人嚟噶嘛？ 系、啊， 我一代入去，我咪知道啦。 激气， 起码有八九个钟唔使见啊嘛。 系啊， 夜晚晚晚加班， 好夜翻工， 唔使对住嗰场面佬。 系啊， 就系咁咯。 O K 啊，我觉得其实压力咧系真系需要释放嘅，因为就大家都会知道嘅就系，除咗你话要一个保持身心健康啊，做个运动啊，冇得噶啦，不二之选噶啦。之外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好紧要嘅就系你个压力啊。如果你有压力嘅话， 咧係所有病嘅來源。 冇錯， 古靈精怪嘅嘢都因為呢啲壓力而嚟嘅啫。 就算冇病，你都覺得好似病病地。 係啊， 呢個咪就係自己以為自己病咯。 壓力咧令到你所有嘅嘢都塞曬。 嗯， 係啊， 你咪係咯。 我係啊， 你有啲咩痛啊？ 塞曬定濕曬？ 塞曬啊！有啲咩嘅湿啊佢， 汗啊， 湿滞 啦，系啊，你个人啊嘛，运滞， 唔该你个人成日咸咸湿湿，就系因为太大压力， 系啦， 都系湿湿地， 系啊，希望大家要可以听住我哋嘅节目嘅话，你都可以带俾你哋有三个钟吓开心嘅时间啦，系咪啊？可以抒发下自己嘅压力啦。OK， 好 啦，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十点半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0%嘅，我哋今日咧就会有傻强周琦， 冇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群体免疫的概念已经爆破，因为近半年数据显示，不同变种病毒出现得很快，对疫苗的成效影响很大。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虽然疫苗不能够完全防止感染，但是预防重症和死亡的成效仍然相当高，认为本港的疫苗接种目标应该改为全民接种，令每个人都有抗体保护，即使感染新冠病毒都可以避免出现重症。他又認為放寬防疫措施的步伐一定要慢，即使本港稍後有500至600萬人接種疫苗，如果一下子大幅放寬社交限制，就會再次出現疫情大爆發。政府要求全港教職員9月開學之前接種新冠疫苗，否則需要在公餘時間自費檢測。行政會議成員、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不應該讓教職員以自費檢測代替接種疫苗，學生利益不應該被教師接種疫苗的意願而凌駕。他認為教師有責任保護學生，如果教師因個人理由選擇不打針，就應該留在家，不要出糧。直資學校議會主席陳迪安表示，現時大部分學校教職員接種疫苗的比率已經超過教育局期望的70%，認為目前未必需要強制所有學校教職員接種疫苗，知道的確有教職員因身體不適或者大病初愈而不能夠打針。国家卫健委通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3宗在云南确诊的本土病例，其余23宗的境外输入病例分别在广东、云南、上海等地发现。内地至今一共有94,733人染病，新增一宗疑似病例，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另外，內地新增19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部屬於境外輸入。南韓過去一日新增188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比前一日的感染數字有所下降，但是單日有20宗死亡病例，創當地第四波疫情以來的最高紀錄。韓聯社報導，傳播力更強的 Delta 變種病毒在當地擴散，加上中小學開學，憂慮確診病例會進一步上升，重症和死亡病例亦都急劇增加。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76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48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7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5点，跌1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6跌2蚊，小米集团24.75跌6毫，快手72.6跌4.85，阿里巴巴162.6跌1.5，美团222.4跌4.6，盈富基金26.02跌2.4，中芯国际24.45升5.5，财政科技3.91跌1.8。京东健康72.8跌3蚊，比亚迪股份256.8跌9.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4，日元110，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1，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77，欧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3点，跌31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38美元，卖出1,78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柳街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新柳街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喺葵芳嘅葵福路同埋兴芳路交界咧，就有爆水管，交界路段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咧系挤塞。就系葵芳嘅葵福路同埋兴芳路交界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道慢车，龙尾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麦边嗰段咧系比较挤塞噶，咁去西贡方向车龙比较长啲，排到去西沙路近住麒麟下路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嘅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咗啦，快啲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大家好，我是中院评论 Irene， 咁我就参加轮椅剑击的项目嘅，我就揀咗首歌 Serenity 同埋小肥版本的青春总俾我哋残奥嘅运动员啦，因为希望即系我哋可以将我哋青春嘅汗水可以发挥喺个舞台上面。 睇身每个灾难，即使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伴。 加油 ！Roland 梁子希， 咩事啊？钟哥， 呢个星期十八廿二听紧你。Roland 梁子希，我想问十八廿二听紧你。 我想问呢个星期十八日依听紧你，你请咗边个做嘉宾啫？做乜成日 cut 咧？ 我咪讲咗咯， 讲咗 cut 神罗启新啊！ 你讲嘢真系卡哇伊喎， 系咩？咁啊真系有卡哇伊喎！ 呢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六点， 十八日依听紧你，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 Suga 连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風騷發人啦，三十度氣温，相對濕度80%嘅嗱，知啱識儉呢四個字咧，就好多人咧就我哋細個聽過啦，慳錢啊，唔好立亂揈錢啊， 仲有另一個慳電啊嘛， 咩、都慳 啊， 係啊係啊，慳水啊，咁樣水都應該慳嘅嘛， 應該嘅，唔好浪費， 係應該嘅，冇錯啦，因為當你試過即係嗰咩四日供四個鐘頭水，你就知道啦，好多年之前啦嚇，咁、但係呢一個嚇你冇試過， 點會四日供水啊？冇試 過，四日先俾四個鐘頭你， 重乾旱 我只係試過嘅就係屋企嗰個大廈爆水管，跟住咧啲人咧攞晒啲可以装得嘢嘅嘢，都系落喺下边嘅 轮水， 系啊，系嗰度轮水好惨啊！ 其实我话俾你听，如果今日突然之间话要制水咧，就大镬啦，因为我屋企咧装得水嘅桶咧 唔多。 冇啊， 冇 啊，正常 啦，冇啊，即系你讲得啱，真系冇。嗰阵时咧，屋企咧，即系制水嗰时候咧，系一个人咁高嘅铁桶啊，即系嗰啲升铁嗰啲桶。 我都好似有屋企， 你净可以企入去咧，差唔即系烧衣嗰啲咯，人哋烧衣嗰啲大铁桶咯，我系装水。 哇， 你 可以成个整落去，我啲仲仲要大过啲添啊！ 再大嗰啲 系啊，我就嗰阵时候系试过有一次，嗰阵时候咧，点解我因为我阿嫲咧系好中意将嗰啲水咧预先一日整咗落去。草定之外嘅话，佢话系要咁样嘅话，将佢嗰啲有沉积物嘅嘢沉咗落底。佢哋净系喺个笔面嗰啲咧，系搵嚟咧煮饭啦，同埋即系就系冲茶嘅。我觉得我相信系嘅。佢话咧特别好啲嘅，咁所以咧佢就有一个咁大嘅桶咧嚟去装水啦。我成日跳落去玩噶。 哇！咁佢咪 阿嫲煲啲水，点解啲味咁奇怪？ 饮埋啲细个水咯， 因为唔知嘛，就觉得佢就话好开心啊！你知细路仔噶啦，一个咁嘅铁桶嘅话，你真系嚟到游水啊！ 但以你阿姐嘅身形会浸亲噶喎， 阿姐嘅身形唔会，唔会 跳落去过顶噶咯， 会冇顶嘅，冇顶，但系你咪玩得搵隆隆隆，仲有只咁样，即系成日可以咧 玩，可以玩埋踩水添 啊！潜水啊！ 其实阿嫲闹你，因为惊你浸亲啫， 佢唔系惊我浸亲，佢系话我只个玩水，浪费食 水。 要倒晒啲水之后又要 再 整 个，哇！佢倒水都几金喎， 咪嬲咯，所以咪打咯，抵打。 节俭咧，老人家话一种美德啊嘛，系咪？但系今时今日，我相信可能系一啲比较一般人啊，比较好啲嘅家庭啦，就未必好似以前咁对水啊或者咩资源方面咧咁紧张。咁咧呢个英国咧有个日裔嘅女会计女士叫阿 Kate 啦，咁佢做会计师嘅，咁薪酬都 OK 嘅，咁但系咧佢每个月咧只系用每个月吓，唔系每日。大約$1,500， 哇！ 成個月除開，但係每日$50到啦，係咪？ 嗯 ，OK 啊， $50啦， 唔使翻工得噶。 但係唔係喎，佢有翻工。 哦，要翻工就唔得啦，搭車都唔止啦，而家喺香港。 佢踩單車， 冇錯啦。同埋 New York 嘅嗰個叫做生活指數都唔低嘅。咁原來呢一個 case 咧，佢有一個非常非常差唔多去到一個叫做習慣嘅慳錢嘅做法。 係可以點咧？ 第一，佢話對上一次買內衣褲已經係1998年，但係呢個訪問最近㗎嚇，嗱，即係好耐冇買過。咁可能都系人哋捐俾佢啊，或者我唔知啊，即系点样吓？ 内衣裤都捐， 但系好少喎，因为其实咧内衣裤系唔可以捐噶，我成日要捐衫嘅，内衣裤佢系唔俾你攞。 咁可能佢系着到而家都冇烂过啦。 你要掉噶嗰啲。 咁咧佢又唔会有洗衣机啦吓，佢咧就系趁冲凉嘅时候。头先我咪后我都问过阿小强，得唔得嘅？你 我 冲凉洗埋衫，即系你着住你嗰套衫啦。就搽啲番鹼，咁你幾時沖入邊啊？你出你洗衫？ 唔使沖入邊嘅，因為你件衫一路沖嘅時候嘅話，唔會沖埋啲番鹼，咁佢覺得乾淨噶啦。唔係 啊， 呢條橋咧其實大家睇過有一個嘅電影嘅叫做《女人40》，佢就佢幫阿喬宏沖涼嘅時候就係咁樣，跟住佢哎呀太，你點可以咁樣對我爸啊？佢就話咩啊？唔使分開嘛，幫佢沖完涼嘅時候嘅話可以洗翻件衫。 人又乾淨，衫又乾淨， 我覺得幾好噶。 如果你沖熱水涼仲好添，啲衫用熱水消毒。 至于食饭咧，佢话咧，佢绝 對唔會出外用餐，因為出面好貴嘅。佢一日三餐咧，佢揀超市即近變壞啊，就嚟變壞或者到期平價嘢，我都試過。一包麵包十蚊啦，譬如嗰啲白麵包咧，平價嘅時候咧佢5蚊嘅啫，但係未過期，佢仲一入到啦。 因為佢抌噶啦嘛，抌噶啦。我上日就係講話佢咁樣買壽司咯， 慳平慳成半價， 慳一半咯，係啊，唔止添啊，有時佢幾袋擺埋喺度，佢係志在散貨嘅啫。 嗯，梗係啦。 咁咧，另外咧，佢啲家私全部執翻嚟嘅，最令人覺得好核突嘅，嗱核突啦，正嚇，佢連廁紙都唔買嘅，佢咧得一嚿番鹼同一支水嘅啫，咁大家自己諗啦，即係佢每一次即係嚇。 我想問下佢貴庚啊？今年？ 睇个相佢冇讲，但系睇个相应该系40多岁咯，即系唔算好老嘅，即系唔系嗰啲婆婆嗰啲咁咯，系啊，冇讲个年纪。 呢一种系咪系而家好兴啊？讲紧嗱，嗰阵时候成日都讲紧，我只日本好兴嘅断舍离啦，就希望可以尽量嘅就屋企越嚟越少好啦。另外嘅一种就系一种生活嘅哲学咧，就叫做极简主义啊。极简主义嘅就系咧，屋企基本上系空无一物嘅，要嘅嘢嘅话，全部都系你要嘅嘢。咁但系唔会有多余嘅嘢， 叮 堆 多余都冇， 叮堆多余嘢都冇， 花樽都冇。 其实如果你只系上 YouTube 嗰度睇嘅话咧，亦都系成行成市嘅，外国人又有啦，日本人又有啦，咩人都有啦，就系叫做崇尚一种叫做极简主义， 不装修， 唔装修，同埋嘅就系屋企件衫，可能你衫你觉得嘅就系四件够噶啦，佢得四件衫，可能系三条裤、两对鞋，系咁多啦。 其实咧，我自我检讨过咧，其实咧，我虽然鞋咧都有成五六对嘅，但我唔知点解咧，我有个好奇怪嘅， 着去可以有两对。 我系从来都系着过一对两对，我系想着烂佢先着身，但系发觉原来要着烂一对鞋咧，系日日踩住佢都唔烂。 唔系啊，好易烂啊！而家啲波鞋， 我唔知点解可以着咗好耐。 脚趾弓个位好容易爆啊！而家 会唔会你脚趾有问题咧？ 唔会。 你觉得其实咧，佢系对话终结者嚟噶，佢一讲就。我从来未着过一对鞋，任何类型嘅鞋都唔会脚趾弓爆。 点会着到 咁 烂 呢啲位啊？ 哦，嗰个唔系脚趾弓位， 嗰个唔系脚趾弓，你嗰个边位，系 着 个边位会批，批口，吓死我啲脚趾弓位， 犀利咯， 系咯， 除非佢啲鞋紧得好紧要咯，即系根本上唔啱着，佢夹硬屈只脚趾落去，蹬又好似弹弓刀咁插穿咗啦，系咪先？ 完全系咪即系终结啦？我去到佢个位就句号，我唔知你讲乜。 喂，好啦，今日翻嚟肥强啊，唔系傻强啊，肥强周记到底剧情发展得如何？ 放心啦，有识个女仔噶啦，系啊，全部想象出嚟噶。 我怀疑你两位偷睇我啲嘢。I believe 그댄 곁에없지만이대로이별은아니겠죠 I believe 나에게오른길은조금멀리돌아올뿐이겠죠모두지나간그기억속에서내가나를아프게하면눈물을만들죠나만큼울지않기내가아파할까봐그대는울지도못했겠죠 I believe 흐르는내눈물이그댈다시내게돌려주겠죠자꾸멈추는내눈길속에서그대모습들이떠올라눈물을만들죠나만큼울지않기 令人忧吓，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我个名啊叫肥强，我块面系最长，耶、肥强周记，耶耶耶！ 肥强周记第九回。Episode 9，要健康 keep fit 自肥，必须由内到外，再反转由外到内，减减减 ，keep keep keep 自肥是我目前认为最重要，亦系最关键的任务同埋工程。嗱，我举咗对哑铃咧超过一个礼拜，终于俾人发现我真系粗壮咗，不过我粗嘅位置。其实是一个悲剧。试完有一日，我着咗条短裤仔，同我个新欢阿 Lily 茶聚，突然间佢望住我尖叫：，哇，好粗啊！我以为发生咩事，原来佢系话我只脚脚眼位置好浮肿，就好似咬柴一样。嗰日之后，我哋再冇见面啦。原因佢话唔想见到我骑马嘅时候，响只马上面封咗。OK， 明嘅。结果我找了一个老中医把脉，他说我只脚浮肿，道理同我个大肚腩形成的道理一样，因为塞，所以好多垃圾积聚，形成小山丘。要减肚腩就要调理好身体，身体健康就有强健的体魄。我那只黄肿脚呢年自然不会再提了。中医师开咗几剂中药俾我，佢话会全力支持我内外夹击减肥，去除脚肿同埋肚腩。医师仲推介一啲食疗汤水俾我，佢话嗰啲汤要加嚿猪肉、猪骨等先好味。我突然间灵机一触，星期日一早我去猪肉档搵下猪肉针。我同阿朱玉珍好大声讲：唔该，天下第一刀，几钱斤？俾三斤我。我讲完之后，我发觉成个街市静晒，有只蚊飞过，大家都听得好清楚。朱玉珍佢好惊讶咁望住我，然后攞住把朱玉刀，一步一步一步咁逼近埋嚟。佢话：大叔，你唔好扮专家，你知唔知天下第一刀有几大嚿？一般几重，你唔好知少少扮代表。然后我知我当时擘大个口得个窿，系窿嚟个窿。只怪我嗰日听咗阿大柱阿昌哥嘅指导，但系又不求甚解。原来每只猪得一件天下第一刀，份量唔多。如果用嚟煲汤，建议都系用西施骨或者唐排又得，鲍鱼骨、猪尾骨都得，得咗。未来两个月我已经有新的计划了，即是九月到十月，下个礼拜九月一号开始，我的目标是健康地减到160磅，因为到目前我卡住在163-164，肚腩减到最低限度36寸。不过有一度我要增大，就是我的胸，目前是36，而家我三位数字是36、39、39，唔好笑我啊！我知而家我系一个樽，但系好快我会变一个葫芦。我肥强下半年嘅目标，即系话10月31号完成任务，希望大家支持。嗱，未讲金句，我学人派个彩蛋先，两位听住啊吓！99粒鱼蛋打大交嘅电影。猜家庭小电器三个字，5、4、3、2、1，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四嘅早上，快到十一点钟，酷热天气几好生效。 系啦，上强周记好似冇乜进展，系咪啊？你而家已经开始放弃咗一六八啦，系咪啊？都冇讲咯，跟住睇中医啦，系咪？ 因为我真系想内外夹击， 一六八有嘅， 一六八有，我继续有， 中 劲 嘅一六八， 我觉得系冇乜进展。 点解唔试下好似我哋上次讲咩断食系嘛？ 系啊，断食啊， 断食咧， 断食我要。 你问下信哥。 系啊， 你睇佢就系啊，佢好短时间之后， 二台嘅副台长 磅啊，系咪啊？ 唔止好似， 好似唔止啊， 系啊，我又觉得佢 双位 最关键，我睇到佢真系瘦咗。我其实唔知佢之前有几肥，但我觉得佢精神面貌非常好。 系啦，咁你应该要向佢好好地咁样取经咯。 好啊， 各有各方法啊。 好， 今日咧就会有 Dr. Eric 出现喺呢个十二点半吓，即系我哋将个时间搬咗嚟十二点半。今日咧就讲到咧啲狗仔啊出街惊唔惊会传染到人哋啲狗仔啲病咧？ 冇错啦， 呢个相信都系好多狗。住咧帶狗仔出街咧，會擔心嘅一個其中嘅事情啦。 梗係啦，尤其是傳染病啊，係咪你唔知噶嘛？濕都麻煩啦， 濕啊， 濕好麻煩噶， 超過你。 係啊， 好十一點先聽新聞報告。 地有震感，至今並冇傷亡或者嚴重損毀報告。地震喺今朝七點半過後發生，震央位於無人地區，周邊人口極其稀少。甘肃消防部门立即启动地震等级响应机制，紧急调集救援力量赶往震央地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松培武在加拿大主流媒体《国会山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敦促加方拿出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勇气，尽快释放孟晚舟，并且让他平安回到中国。文章說，孟晚舟事件是一宗嚴重的政治事件，美方炮製這宗事件的目的就是打壓中國高技術企業，阻撓中國發展，而加方充當美方幫兇，被美方利用了。文章又說，近期中方法院依法分別就加籍被告人麥克爾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案和謝倫伯格走私毒品上訴案作出一審和二審公開宣判。加拿大一些媒體和專家冒稱中方搞人質外交。文章強調，孟晚舟事件和相關家國公民個案性質完全不同，中方主管部門依法辦案，充分保障家國公民包括領事探視權在內的合法權利。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39点，跌254点，总成交金额6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6点，跌151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473.4跌1.2，小米集團24.7跌6.5，快手71.55跌5.95，阿里巴巴162.7跌1.4，美團223.6跌3.4，盈富基金26.02跌2.4，中芯國際24.6升7毫，京東健康73.15跌2.65。财政科技3.99跌1毫，比亚迪股份258.4跌8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5，英镑10.707，瑞士法郎8.513，澳元5.653，加元6.171，新西兰元5.421，欧元9.16。每百日元兑港元7.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26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3点，跌31点。港金现价报16,620蚊，跌5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8.4美元，賣出1788.8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油站对出咧，应该系爆水管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嘅。重复多次，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油站，由于有爆水管，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就喺将军澳嘅近住翠屏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商场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飞鹅山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麦边一段就挤塞，特别是去西贡方向，龙尾就在西沙路近住暨岭下老围。受爆水管影响都是在葵芳的葵福路兴芳路交界，而一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今届东京残奥会，除了港队，大家仲可以留意另一支好特别嘅队伍，就是难民残疾奥运代表队。代表队有六位选手，有人在战争中受伤，亦都有人在流离失所期间经历了改变一生的伤病。想知他们可不可以夺得奖牌？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做只出威的马仔。 而家仲有呢啲人嘅，你知唔知啊？唱片公司又有，电影公司又有，制作公司又有，特登咧你 book 佢咧，佢就所谓吊高嚟埋，又拖咗三五日先 book 你，觉得自己好巴闭。喂，大哥大姐，做嘢啫，唔使咁样噶。你揾马俊伟啊！你如果有嘢，我好接噶，我即刻 book 你噶。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二台话你知， 印尼嘅纳染服饰称为巴迪衫，呢、這个字嚟自爪哇语，代表喺布料上一点一点画出圆形或者系方形嘅图案。 喺2009年，巴迪衫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文化遗产。同年，前总统苏哈托都宣布每个星期五是纳染服饰日，鼓励全国人民和政府机构在星期五可以着巴迪衫翻工翻学。 对于巴迪衫的起源有很多个讲法，不过至少在五世纪纳染图案就已经出现。 例如中爪哇的荷罗浮屠神庙石雕上的人物就是着住纳染服饰图案。 亦都有记载，大约从15世纪开始，巴迪衫就成为皇室及皇宫人员的日常服饰，而且每个王朝都会有自己的代表图案。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示范。 台话你知。 我心目中快活人的定义啊，我就觉得最重要咧，就是身边的朋友可以 share 到嘅，感觉到嘅，独乐不如众乐啊嘛。就好似嗰晚当呢个香港剑击运动员张家朗勇夺呢个奥运金牌嗰刻，全香港嘅市民咧都变成呢个开心快活人，因为佢哋可以分享到张家朗同埋佢家人嗰份喜悦啊嘛。嗱，就好似你个节目咁样，如果净系得你三个人好笑，咁我就觉得好失败噶啦。不过而家听落又唔错，继续加油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好多谢张文新先生的鼓励，吓，酷热天气几号生效？星期四我哋带嚟有 ，OK， 的确， 开心字典 ，Open Heart Dictionary， 开心字典，马老师， 真系，你记得清楚吗？ 你是不是想不做啊？ 我不做啊，而家 系咪？你是不是想 cut 咗呢个环节佢啊？ 即刻吓、 啊！你系啊，快讲啊！我唔使提佢啊， 因为今个字都难嘅，今个礼拜啲字我哋 好难啊， 你觉得？ 因为太少呢个词语系用 呢个啊。但系我哋张张佢头先咧懒醒啊，佢话我好多， 真系好多啊！ 咁啊，听下咯， 有冇二十个咁多？ 有。 马老师啊，马老师啊，你身为老师咧，可唔可以提一啲新学咧点样玩法？ 好啊，嗱。我哋呢个开心字典呢，其实呢就是因为以前有啲字呢又唔係咁嘅解释、但而家有新嘅解释。例如我今日讲个嘴字、嘴以前就係嘴巴啦、口啦、 嘴唇啦、 身体一部分。但而家呢都唔係而家啦，即係近 一段日子啦。 一段日子呢、嘴就解石石。 嘴人 嘴 嚟啦！咦，我装到啊，边个同个边个喺度嘴嘴？ 系，又或者就系喺参加婚宴嘅时候就嘴佢， 嘴 佢，嘴佢，嘴佢，好开心噶嗬！ 所以咧喺一个问题嗰度咧，任何一个叫石就等于系谜底嘅嘴字。 So this 嘅呢？ 先我直情解释示范一下啦。好多人，好多人石石。即系多嘴， 多嘴 因为要将个其中一个字撩出嚟，再拼埋嗰个字。 流住眼泪，石石 泪嘴， 叻啊吓！ 几叻啫？ 我睇住你答案读， 唔系我肯定都要赞下你噶啦。 check 循例啦，即系 又唔俾我笑， 咁真心嘅你嘅。 我赞你， 人哋嗰日笑啊，你话做咩笑啊？咁样系啊，我记得噶。 你 我抄 嬲啊！ 我抄咗一个仇恨事件簿里边。我有一本仇恨事 件，系啊，就你满噶啦， 你得罪我呢个写晒里边， 系啊，呢个仇恨事件簿嘅，但系最重中之重。 嗰本书叫《Hatred Book》，系希马老师 book， 系啊， 仲有番外篇， 番外篇啊，系啊，仲有外传添啊， 系啊，有彩蛋 啊，掟多几张纸落去，太多仇恨事件， 好奇怪啊，嗰日，哦，你仲要道歉？ 我对唔住， 唔系，我要你 WhatsApp 道歉啊， 我系咩？我晏少少，晏少少。 好，嚟继续 嚟咯，啊，石阿张先， 嘴着 系， 嘴 着， 冇错，俾埋你自己写埋答案啦，已经 系啊，薄懵石咗靓女一啖， 薄嘴， 搭电梯都要石嚟石佢。 哇正啊搭嘴。通常呢啲就头先我哋讲嗰啲好臭样嗰啲。你有冇见过搭电梯？ 有。 我就系最惊。 系啊系啊。通常嗰个女仔肥。 系啊，个男仔其实满面暗疮， 冇错， 系啊，呢个系配搭， 系个男仔仲要帮个女仔攞住个绶带仔， 所有嘢集于一身， 系啊， 我专登唔望噶，因为我唔想咧鼓励佢， 我都系啊，我另眉面， 系啊，我都系， 眼尾都唔望，懒爸，好嚟啦，学人石石， 学嘴， 学嘴系咪一个地方嚟噶？ 系啊， 学嘴系第五条。我不想讲了，因为我觉得不是几好。 我都觉得你 是第六 条。第六啊。 詹瑞文嗱讲下咋揽住个沙滩小姐系咁石。 哦有机会的。 沙嘴。啱啱啊老师。 有机会詹瑞文会咁做。 真系啊。 拍戏嘛。 哦。 拍戏咩都会㗎啦。 我知道我知道。鬼马瑞。 哎呀。丰收强。 你两个真系 嗱，听住啦吓，喺多伦多 去埋第七个先。 唔系第七个， 第七个咯，而家就 我惊你会跳你嘅跳级啊！ 唔会，我费事搞乱你， 我唔想嘥咗啲功课咧。 好， 第七 好，响多伦多锡咗嗰个东涌罗浩街， 多嘴街系、以前欢乐今宵其中一个环节。 你头先就话呢条第七条，你谂咗好耐嘅。 唔系第八条， 第八条 有啲长嘅，我就谂唔到噶啦。 哇！ 继续 几 多 个字？几多个字啊？六个 字， 六个字。 牛下女神，头先唔记得搭车嘅时候，同阿马俊伟石石改咗马俊伟， 改咗马俊伟。 本来你写马国明噶嘛？ 系啊。 头先听完个吹牛 人啊， 牛头唔搭马嘴， 系啦。我觉得马俊伟衬啲呢个， 本身佢系写住马国明， 系啊， 其实马乜都得，你马小强都得啦， 系啊， 系啊，佢个 key 系个马字啫嘛， 不过下女车神会揾佢个腿踢你啫嘛。 好， 第九条 系啦，七楼嗰个人想锡八楼嗰个长舌妇， 我知，七嘴八舌， 系啦，好， 第十 条。又是关系尖瑞文士的。 为什么、 他用他的字。 因为他要有个尖字。 是啊，三环真。 黄尖也得了。 咁又 唔 要啦， 我尊重 阿 尖 叔，我尊敬阿尖 叔。 三华真同阿尖瑞文锡到条脷烂啦，咦呀， 牙尖嘴利， 系啦， 系啊，尖瑞文其实我都好啱做呢啲嘢，唔觉得你 cast 佢做呢啲， 好笑啊嘛， 系啊， 锡到条脷烂系咪啱晒？ 有冇其他老师？ 我有， 升级题。 我先啦，我出条俾你。 好啊， 马小强锡阿小甜甜，嗱唔系嗰个吓，即系求其一个名咋 吓。咪系话得笑啊 ，candy 嗰只啊嘛。 个个窃窃私语啊，话佢太滑头。马小强锡阿小甜甜，个个窃窃私语话佢太滑头。 马嘴 口甜舌滑， 嘴甜舌滑， 嘴甜舌滑 因为如果口甜舌滑就冇咗个嘴字啦嘛，系咪？ 明白。 好，我嚟啦，呢一个好简单嘅啫，听住啦，话锡阿桑强一啖， 锡阿桑 嘴 桑， 点解你唔丧真，唔丧正， 我中意我丧锐，我想有人锡，因为你桑强嘛，你想桑强之外，你仲有另外一个名啊嘛， 你唔 系 傻强咩？ 傻强、桑强、肥强， 我 系啊， 即系咩都系佢， 乜都 所有负面嘢系佢， 系啊。 收拾心情好未？ 好，得 下一个， 有只乌龟， 几个字？ 三个字，有只乌龟想锡只哈巴狗， 乌嘴狗，好容易将 系，诶，懒醒，我继续浅少少先。明目张胆咁样锡锡，两个字， 明嘴 啦，好啦，石修嗱，呢个系创作咋？揽住个唐诗咏系咁石石， 石唐嘴 系啦。 我俾一个你啊， 石唐嘴我都有啊。 系啊， 你 出我出嘅咧就系石修同唐丽求石石。 哦，咦呢个合 又系石修， 又系石修，唔好意思啊， 因为要用佢个 创作嚟嘅啫，创作嚟嘅啫。仲有冇？我一个好长嘅，阿 Yosef 争嘅，如果有长嘅， 唔系嘅 ，OK 噶，系 七个字， 七个字，哇， 系啊，嗱。阿狗仔锡咗村长个女一啖，不过村长即刻出通告拉佢。 我知，上狗嘴上 不仗啊！ 咁叻咁叻嘅，咁叻嘅 嘴， 大力咗，大力 犀利嘅， 好劲啊！ 好嘢， 好威，好威， 我嚟， 你继续， 好啊！你够胆锡下岑丽，你就知你会好快玩完。 嘴香完。 喂，呢、這个好、啊，呢、這个好、 啊，得你 好，听住啦阿沙陈超想锡个女导游，三个字， 陈沙 沙 沙 嘴 道，沙嘴道， 哦， 系啦，吊响半空系咁锡，两个字。 吊嘴 系啦，几惊你？ 唔系，因为我觉得冇咁钱，因为你翻翻转头变到好钱嘅。 咁开心啊嘛， 好， 捻住只手系咁锡， 捻嘴， 嗯，系啦。 我咁样叫做怪 之， 系 啊，唔怪之你咁多 个 啦。 嗱，你态度好差，有个笨蛋锡咗另一个笨蛋，蚀底咗， 但。一个笨咩啊？笨蛋啊！ 啊，有个笨蛋锡另一个笨蛋啊，蚀底咗。 蛋嘴， 蛋嘴， 蛋 冇理由笨嘴，冇理由笨嘴噶。几多字？几多字？ 四个字。 四个字。成语嚟噶，成语嚟噶。 类 似。我呢度都估唔到，其实几冇瘾噶。 吓系， 冇所谓。 笨蛋石咗笨蛋啊！ 系啊， 笨蛋石咗另外一个笨蛋。 系啦，诶，蚀底咗喎。 笨嘴笨。 四个字啊， 系啊，笨嘴笨舌， 笨嘴笨舌， 系啊， 有啲咁嘅字噶， 你真系笨，真系笨嘴笨舌啊， 系啊， 边度有笨嘴笨舌？ 冇听过， 冇听过。 O K， 得，我收翻， 作嘢， 我收翻，听住，然后我出呢条，跟住去首歌， 好。 蒙嘉慧开着盏灯，一路锡，一路食雪条，仲一路话我爱你。 我知，蒙着嘴说我爱你。Mirror， 哇，犀利啊！ 好，快啲写个细啊！ 巴闭，写啊写啊，点23分？ 我写个俾你， 好， 听住。石石郭晋安含住陈小春送俾佢粒糖， 几多个字啊？ 四个字，翻嚟话俾你听，重复一次。石石郭晋安含住陈小春， 嘴角含春。 哎呀，我都有出呢条。 有你与我高兴越过，毫无顾忌否则错过，从头到尾经过什么挂心，始终是你多讽刺，有过都爱护过，从来说话尖酸太过，闲言碎语就像点火，其实关心更多，成为姊妹命运搭配，闲谈举杯懒得理会，自会忘形中想转眼后悔，舍不得再会，然而姊妹就是错配，长长短短有亲吻及愚昧，仍然美好足以碰杯，姊妹即使错配，在下世的轮回，彼此的宇宙继续碰杯，陪你这绝配。有错不按道理，如同荆棘争执杀气，麻烦好胜偏爱是非，最好光阴亦记起，笑笑喊喊都对住你，从来岁月多得有你，无聊对答字字珠玑，同样姊妹命运搭配，闲谈举杯懒得理会，自会忘形中想转眼后悔，舍不得再会，然而姊妹就是错配，长长短短有充满及愚昧，仍然美好足以碰杯， 今日嘅姊妹 ，Cheers！ 我哋有罗敏庄加上黎瑞恩 ，OK， 好啦，翻嚟我哋嘅开心字典 Part Two，Part Two， 好嗱，听住咯， 听住， 喺条桥嗰度锡阿范岛爱， 桥嘴岛， 范岛爱，哇，都好旧啊，范岛爱系嘛？ 范岛爱系我嘅 偶像， 嗯， 我知女神，范岛爱就系女神啦。 好嗱，呢条好深嘅，你一定唔识，听住咯吓，有英文喺度嘅 吓。 My God， 为了挽救余文乐和美女的感情，唯有同我搭档石石六个字嘅。My God。 My God 应该用哪个字啊？ 卖字咯， 卖字啊。 为咗 卖咩嘴啊？卖乜乜嘴？ 余文乐，同美女的感情，唯有同我搭档石石。 卖乐，卖乐，卖乐。 卖乜乜乜乜嘴系嘛？系咪卖乜乜乜嘴啊？ 系啊， 卖文啊，卖。 其实系咪有我哋未听过嘅嘢啊？ 唔系，系咪 你自己作啊？又 笨嘴笨舌嗰啲， 保证唔会。嗱，我收翻笨嘴笨舌，唔准再讲。你发抌咗落个垃圾桶度， 收翻嘅咩？笨嘴笨舌， 永远冇得回收。 我真系冇听过，鞋口鞋面我听过。 都话呢啲。 见到你个楼尾嗰四个字， 长口长面。 笨嘴笨舌啲，我真系冇听， 我真系冇见过。 好啦， 我都好少有人咁样话我。 唔系， 卖咩咩咩嘴啊？ 系啊，呢个街市嘅好易啦，六个字。 讲一次，讲一次，卖咩余文乐？ 卖个，为咗挽救余文乐同美女嘅感情，唯有 唔好咁快，唔好咁快，为咗挽救 余文乐同美女嘅感情，唯有同个搭档。 系咪卖余姓啊？即系 唔 系啊？ 卖余姓都冇个嘴字 啫， 系咩？ 系一个嗌叫卖 街市，街市有呢样嘢嘅，系 我知啦，唔知咩买搭玩玩 买唔知乜嘢搭个鱼嘴嗰啲 啊， 买 玩鱼 搭 搭 鱼 嘴啊， 冇错， 呢个说话其实唔系成日讲嘅啫喎， 系啊， 你诶咩啫？呢个唔收， 咁 买 咁你买鱼嘴啊嘛，佢咪搭玩鱼啊？ 但其实系咪真系噶？即系咪买鱼真系会搭个鱼嘴？ 即系等于你买一斤菜，佢系啊，你买一斤菜嘅话，佢搭棵葱，系咪咁嘅意思啊？ 冇错， 我买玩鱼搭鱼嘴，但系其实呢个说话即系话人哋讲嘢你搭嘴嘛，系咪啊？ 唔系，系咪 啊？ 系咁嘅意思啊？ 系啊， 人哋买玩鱼你就 系人哋讲嘢你系搭嘴，即系咁嘅意思。 冇错啦， 仲有冇？仲有冇？ 好， 你懒巴闭啊嘛，幼稚嚟嘛？ 你做咩咁揿住手口？ 洪金宝发紧烧。都想同阿卖鱼姓石石四个字， 红烧鱼嘴 系啦， 好嘢！咦，你今日反应好快喎， 系啊，我都唔知啊， 黑家婆今日吓， 系啊， 好犀利啊，遇有神助啊， 我真系回光返照啫。 睇嚟我哋今个礼拜嘅爱好系列系失恋歌曲， 转入个失恋模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以37票赞成、1票反对，三读通过《都市固体废物收费修订条例草案》，落实垃圾征费。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话，当局会设立以18个月为基础的准备期，亦都会免费向市民派发指定垃圾袋。法例生效之后头半年，执法人员会以警告为主，针对严重同屡劝不改的个案，先至会检控。当局会审视情况，再决定法例生效日期。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認為，應該要做好減廢、回收等的工作。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就強調，鼓勵減廢不能夠只靠徵費。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說，會增加與生產商、企業等溝通，商討如何減少包裝，希望透過垃圾徵費推動商界轉型。又強調，若果包裝物料能夠回收，相關物料將不容就廢。立法會通過落實垃圾徵費的條例草案，綠色和平認為今次確立法案條文是邁向減廢願景的重要一步，但是批評欠缺條例生效日期、時間表和各階段減廢目標，變相形同虛設。綠色和平項目主任譚詠麟說，政府應該把握18个月的適應期，讓市民和商界充分了解垃圾徵費程序和個人責任。 至於政府提及在實施初期免費派發指定垃圾袋協助市民適應，綠色和平認為不應該超過三個月，又促請當局盡早訂立實施時間表。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相信，中央現時未必已經決定下任香港特首人選，仍然要觀察香港的內部和國際形勢發展等。劉兆佳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形容，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昨日回應傳媒問道是否支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連任時的回應，是答了等於無答，反映對方根本不想答。他說黃柳權此行目的是希望提升港人對十四五規劃的關注和理解，如果製造另一個話題就會破壞了原來目標。至於民主黨會不會參與立法會選舉的問題，劉兆佳認為要看民主黨擺出什麼態度對待選舉，如果不選，原因是否要挑戰選舉的合法性，會不會呼籲港人不投票等，相信要拭目以待。阿富汗喀布爾機場的保安情況令人憂慮，撤離行動亦都引起混亂。路透社引述一名駐阿富汗的北約外交人員表示，塔利班承諾在喀布爾機場外提供安全保障，但仍然不能夠忽視來自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威脅的情報報告。塔利班一名官員亦都話會繼續保護機場外的平民，但是重申西方部隊必須遵守今個月底之前從阿富汗撤離的最後期限。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5%，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403点，跌293点，总成交金额70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5点，跌1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5蚊，升4毫；小米集团24.4，跌9.5；快手70.2，跌7.35；阿里巴巴162.1，跌2蚊；美团224.4，跌2.6；盈富基金25.98，跌2.8；中心国际24.3，升4毫；京东健康72.1，跌3.7；财政科技4.06，跌3仙；比亚迪股份258.8，跌7.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5，日元109.95，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2，人民幣6.483，英鎊對美元1.375，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696。日經平均指數報27,713点，跌11点。港金現價報16,61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77美元，卖出1788.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麦边嗰段咧，仲系挤塞。咁喺大网仔方向咧，车龙比较长啲，排到去大环村对出。咁另外啦，喺葵芳嘅葵福路同埋兴芳路交界咧，因为爆水管 交界位部分的行车线需要封闭，现在一大车多，就是葵芳的葵福路和兴芳路交界，部分行车线因为爆水管需要封闭，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i， 新歌张文新啊！七十年代由我首创的中文歌曲《龙虎榜》只有十个名次嘅啫，想上榜啊，就算是天王天后都要打崩头。而家天儿你就好好多啦，可以有二十首歌的选择。 唔系啊，新歌而家竞争仲剧烈咗啊，因为人又多，歌又多，每个礼拜揭晓嘅时候咧都好紧张噶。 所以天儿你要加倍努力，为大家推介更多嘅好歌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冇理啊，都叫你搭早班车噶啦。你睇你一讲时间，个临时支架就少咗两条横绝条同斜撑杆啊。 谭杰唔系咧，早班车冇问题啊，但系其实少两条咩条咩杆咁样，个临时支架都系冇问题嘅啫，斯芬可。 梗系唔系啦，莫莉，你都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嘉宾有佢。 设计及施工时要认真，临时支架至会够稳阵。我系 Raymond 谭杰。 Yo Yo，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星期四爱好系列正式开始。以前爱好过嘅有电影啦、书本啦、歌曲啦，歌都分好多种，有电视剧啦， 又 有电影啊等等。今日咧就系失恋歌曲， 冇错，最中意失恋。你唔觉得嗰种感觉好正嘅咩？ 有时真系几， 其实系好正噶，我觉得失恋个感觉 系啊， 系咪啊？ 即系有啲麻醉啊，将你自己最惨、最悲伤、 好唔开心啊，系咪 啊？ 冇错， 全世界都好灰啊！ 系啊，最惨啊！ 今日我哋将失恋歌送埋俾而家听紧我哋嗰大肚婆听，好唔 好？冇错 ，Candice， 今朝佢留意我哋啊，系啊， 哇，佢反应几大啊！ 可能佢失过好多次恋咧，可能可能。 而家人哋有幸福家庭， 好幸福啊！ 系 就系、因为咁嘅失恋先造就咗今日嘅幸福家庭啊嘛，系咪先？人咧系要跌低过或者系失败过先知道成功系点样、 我真系觉得佢太无聊啫。 阿仔仲唔出嚟啊？仔 系啊，等生仔，女人系特别无聊。 嗱、失恋歌咧对每一个人都唔同嘅，有啲人中意英文、中文、音乐，乜嘢都有。 音乐都有， 音乐都有 噶。又系失恋会听。 有啲音乐我都有一只歌叫《Sunflower》，佢叫。Lost of Love 嗰只歌， 你可唔可以就嚟听下？ 等，我而家就唔到你计紧。咁嗰套戏咧，有一套戏叫《向日葵》啊，来自《 向日葵》， 好旧嘅一套戏，唔系 咩片嚟噶？冇听过嘅。 苏菲阿罗兰啊，苏菲阿罗兰啊。 讲佢咧，佢同个老公失散咗战乱啊。咁个老公咧就去咗第二度打仗啦，人哋以为死咗啦，点知原来佢收尾冇死到，传嚟嘅消息，咁即刻去翻嗰个地方揾佢，结咗婚啦已经。跟住佢好失落咁上翻个火车走啊。Anyway， 好。今日爱好系列失恋歌曲，我带嚟第一首。 你先， 歌曲咧 喜欢咗好耐噶啦，佢亦都曾经唱过一个中文版本嘅。呢、這个歌手咧真系一曲歌王，我之后都冇听过佢有其他嘅作品噶啦。可能有，但就可能有嘅，但我唔知咯。但系呢一首歌系好听嘅，我觉得好有童话嘅。 你当时系咩心情啊？ 系第几个失恋啊？讲啊！ 冇， 过去咗咁多咯， 过去咗啦， 系咯， 系咪？不过系咪最伤心噶？ 唔系，我就想听你个失恋故事。 我哋识唔识噶？ 系啊，歌我自己听都得啦。 喂，有伏喎，今日呢个话题有伏，边 有伏啫？ 一阵间我哋又要讲， 咪系， 我哋又讲翻我哋嘅古仔。 求其话搵首歌， 系啊，有人物噶嘛，时间地点 有画面噶嘛，好 touching 噶嘛。 讲啊，讲啊， 呢只歌咧，歌名咧，佢就话。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其实咧我就谂啦，嗰啲歌所讲，你离开我嘅时候系我啱啱最需要你嘅时候。 系， 其实人系咪？其实因为佢走，你先觉得系最需要佢。呢、這个绝对系反思。 唔系你讲个人名出嚟啦， 叫咩名啊？ 歌名叫做 Randy，歌手叫 Randy Van Bomer。 You left in the rain without closing the door. I didn't stand in your way. Now I miss you more than I missed you before. And now where I'll find comfort, God knows. 'Cause you left me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其实歌手有啲似你嘅马小强。 点解？ 一个咧金头发嘅马小强，戴个眼镜，傻更更咁咯，叫 Randy Van Formen 呢个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好中意嘅一首爱情嘅失恋歌曲啊。好，咁啊到阿李丽蕊啦。 我要出嘅呢一首歌曲咧系一首国语歌，咁啊呢一首歌咧就系来自喺1989年嘅。 哇！ 喺当年嚟讲咧，我觉得嘅就系滚石嘅唱片公司真系非常辉煌。你噏得出嘅就系你好喜欢嘅赵传啦、陈 星 啦、李宗盛啦、小松啦、陈淑华啦，一扎嘅啫。哇！嗰阵时候基本上系好 首首都即系。 都尤其是嗰啲雜感碟啊、你覺得嗰只隻隻歌都係非常之犀利嘅。我而家揀嘅呢一首歌曲咧，就係來自音樂教父李宗盛先生製作，不過咧就唔係佢唱嘅，係一位女士唱嘅一首歌曲，四個字嘅。咁啊嗰陣時候咧，呢一首歌曲一推出嘅話咧，亦都令到呢一位嘅女歌手咧就爆紅啦。 梦醒时分 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红遍咗咧，就系东南亚同埋就系中港两地。你谂下嗰阵时候咧，基本上要去登台嘅话，系一定要唱嘅。同埋嘅就系咧，我听呢一首歌曲咧，都试过有一个都几难忘嘅画面嘅，就系嗰阵时候去一个前辈嘅屋企嗰度唱卡拉 OK。呢一位前辈咧已经唔喺度噶啦，咁嗰阵时候咧正系感情足焦嘅时候，佢唱住呢一首歌嘅时候走晒音，但系你都能够隐约感受到嘅佢嗰种伤痛。佢就系话咧呢一首歌曲里面嘅歌词嘅话，道尽佢自己女人喺一啲失去嘅一啲感情之中嘅一啲咁样嘅感觉同埋伤感啊，所以咧呢一首歌曲嘅话，今日咧就系一定要拣出嚟嘅就系第一只啊吓，作为我嘅主打。 你嘅故事咧有冇你嘅故事？ 我嘅故事冇啊，因为呢一首歌我唔知点解，我一听亲嘅话，我就会谂起嗰一位前辈咯。因为嘅就系你系知道佢嘅故事嘅，而系佢系喺屋企嘅卡拉 OK 度唱紧呢一首歌嘅时候，我咧一路唱一路喊，嗰个画面嘅话系令到人感到非常非常之难过嘅。冇错，估啱咗嘅就系梦醒时分啊！ 哇！原来我哋嘅编导真系失恋过好多次，佢一只歌代表一个，佢呢度写咗成十几二十只歌， 佢唔知系咪由幼稚园开始计， 佢有十二个， 哇！ 跟住佢点唱啊？佢话陈星同埋赵传都未出，哎，好叻啊！ 佢真系好多，佢恋爱经验好丰富， 系噶，咪就 系 咯， 系啊， 咪可能其实佢见到一个中意一个，佢又当系咧，佢有恋爱感觉咪得咯， 冇错， 系咪咁话？ 都好事嚟嘅， 好道理。 啊！這個、呢个犀利，又是关阿方事。 嗯，阿方是有定冇嘅， 有 拍过嘅， 因为 我唔记得啦。 呢一首歌咧，就是佢当年结咗婚，又离婚，再结婚嘅时候咧，佢喺香港 都唔嫁俾你， 系啦， 拣几次。几次都未拣到， 我两次啫，第二次啫。 等你伤 心，你咁开心做咩啫？ 咁你咪有一段时间咧，你咪有少少即系奢望咧。当佢离婚之后， 系啊， 有 噶， 会唔会轮到我咧？咁样 系啦， 我排定队先。 咁会唔会为咗我咧？ 系啦，会为我咧？会唔会重拾旧欢咧？ 我 有派碟俾佢， 一定系有啊。因为你会 有咩？一定有， 即系有你呢种咁嘅奢望、盼望。咦，佢又离婚，唔系佢离婚，第一次离婚。 你点知噶？佢自己同你讲噶。 啊，佢话俾我听。 即系你一路保持联系。 有，系啊。 咁你有冇乘势而追啊？ 系啊，你会唔会谂好多嘢啊？ 有，绝对有。 点解你要话俾我听你离婚啊？你有冇问佢啊？ 唔系，咁可能佢当佢 friend 咧，咁就同佢讲，希望佢安慰下佢啊嘛。 诶，有时我都唔明呢啲女士点谂嘅。我讲真嘅， 佢当你兵咯。 都未必嘅，当佢一个 红豆兵、红挑 聆听者咯， 红挑变咯，佢当你 咁就系佢离婚第一次之后，你又试下追翻佢， 冇， 只系即系出嚟倾下偈，一唔想谂咁多。 你约佢边度倾偈啊？咪啲好静嘅地方。 系啊， 系我同佢去长沙， 哇！ 大屿山嗰度， 嗰度系集都系瞓觉噶， 唔系冇瞓觉。 长沙嗰啲系嗰啲度假屋， 真系长沙，系啊。长沙就系行沙滩， 你有冇搞啊？搞长沙 冇 南极 长沙， 好笑 短沙乜沙都冇搞， 搞长沙 乜题？ 其实乜暗喻？我哋喺长沙好唔好啊？ 咪系咯，我系一个离婚妇人， 约 去 长沙， 你一个前度，跟住我约你嘅时候，你去，我约去长沙，我就唔去啦。 因为长沙系出度假屋嚟噶嘛， 系啊，有啲 会乱谂。 佢唔系倾唔埋嘅时候，我要搭船走，同你搭埋同一条船。哎呀，我真系唔会啊，系咯。哎呀， 结果佢即系其实断断续续嘅，唔系成日联络嘅。 跟住 有一日咧，佢又话俾我听， 我又结婚啦， 结婚啦， 咁快嘅其实， 咪隔咗几年，隔咗几年， 几年，几年你都冇成绩啊？ 系啊， 冇啊，我 乘胜追击啊嘛。 你呢几年咪瞓觉啊？系咪先？几年？ 但系你咁中意佢，系咪啊？ 中意人， 中意人， 几个 啊？ 几个星期嘅话嘅爱好系列，啲歌都系全部 系 因为内心 唔系啊！ 敢啊！真系唔敢啊！嗰阵时 系咪萧芳芳啫？其实 你唔敢，你惊咩？ 高攀唔起咯。 咁你一做 day one 已经系惊噶啦，系咪先？ 其实佢想追陈宝珠嘅， 追唔到，所以追萧芳芳。 认错咗， 因为嗰时 咁呢个歌系咪有咩场合听过？ 有，佢结婚 喺长沙嘅时候啊， 唔系 佢结 第 二次 嘅 时候， 我就送俾佢啦。佢结婚， 点解送嚟噶？999支玫瑰去拜山， 佢应该系999支菊花 去拜山。 其实你哋关顾啊，我嘅心情好唔好？ 我好关顾噶啦，哀悼紧啊，帮你。 我觉得你哋。好 似一 个伤口咯，撒一堆盐啊！ 因为又系阿芳啊嘛，你下次可唔可以系另外一个啊？ 我唔会因为。 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之间。你独自照片中，夜风已冷，回想前尘如梦，心思冰冻，怎堪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 心中的放纵。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事湮灭。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事湮灭。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事湮灭。往事 台正宵的首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的时间去到差不多中午十二点钟，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5%嘅风骚飞行咧，听呢个十二点新闻财经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避免令到公营医疗系统承受不必要的负荷，他认为应该先做到全民接种，下一步才能够与病毒共存。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的保安情况令人忧虑，撤离行动亦都引起混乱。路透社引述一名驻阿富汗的北约外交人员表示，塔利班承诺在喀布尔机场外提供安全保障，但仍然不能够忽视来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威胁的情报报告。塔利班一名官员亦都话会继续保护机场外的平民，但系重申西方部队必须遵守今个月底之前从阿富汗撤离的最后期限。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系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15点，跌378点，总成交金额75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5点，跌18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9.8跌4.8，小米集团24.35跌1元，快手69.95跌7.55。阿里巴巴161元跌3.1，美团222.4跌4.6，盈富基金25.9跌3.6，中芯国际24.35升4.5，京东健康70.95跌4.85。财政科技4元系跌9仙，瑞星科技41.15系跌5.7。

爱好系列。 翻嚟爱好系列啦，头先啊，每人咧就送咗一首失恋歌曲啦，咁样样。而家翻翻转头咧，就到我啦。其实咧，男士咧喺呢个失恋嘅过程里边咧，我唔知道咧，可能会比较辛苦啲啲，因为咧比较难同人哋讲啦，或者冇咁想同人哋讲。 又唔可以喺面前喊， 又唔可以喺人面前喊啦，咁样样。 但 系 要讲噶，但系失恋 嗰啲叫做诶负面情绪，好难表达出嚟啦。咁所以呢只歌曲我都系喺地噶，都系。 咁你会做咩？ 一般男仔我都系噶，即系你好少咩？我失恋啊，即系我估比较少啲啦。会唔会啊？ 咁你会揾人听？ 你都系第一次同人讲阿方嘅故事啫， 系啊， 系咪先？咁佢嗰时再结婚咧，即系几年你坐喺度唔喐，佢再结婚咧，其实佢等咗你好耐，等你几年啊？你知唔知啊？佢等咗几年？ 我唔觉得系啦， 系咪啊？ 阿方，你讲紧 有冇为佢喊？有 冇 流眼泪？ 冇冇。 点解嘅？你 点解唔喊啊？ 点解你冇流眼泪嘅？ 冇流眼泪。 咁冷酷嘅你个人？ 唔系，因为我知道自己冇呢个咩福分。 你唔可以咁谂噶。 我系咁谂， 冇嘢系唔可能噶，系咪先？ 系。 你冇追过，你点知唔得啫？ 系啊，唔系咁咪就系因为唔追过嘅话，佢冇失败咯。 哦 ，OK， 明白。少做少错。 好禅啊！呢件事唔做，你咪唔知道嗰件事你会成功定系失败。你永远都会怀住一个就系可能有机会成功。 而家你 问 我 咧， 我会有少少即 系觉 得 点 解唔 试 咧？ 系 啊，我都觉得系。 有人做完节目打电话俾阿方，可能佢又再离婚咧。 我哋咁傻， 世上永远有希望。 咩歌？到你 哭不出来。 哇！ 重新演绎《迪克牛仔》。 哇！正， 好男人嘅版本。到底男士系咪真系冇眼泪？唔系，不过系唔轻易流出嚟。 才知道。那都是真的，爱是真实存在。晴的天，雨的夜，平常的语言。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让爱来，让爱走。让你让心都受痛，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都是真的，爱是真实存在。晴的天，雨的夜，平常的语言。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让爱来，让爱走，让你让心都受痛。哦哦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 在你的爱之外，我该不该等待？ 点解个男仔嘅演绎咧，就好似嗰啲男人咧，真系好唔开心啦，真系杯酒啦，咁自己喺度对住个唱机唱歌， 有 自己就系嗰啲啦吓。 你会唔会饮酒噶？ 会。 借酒消愁 啊 嘛， 會 有時都會啦。 我未試過。 我試過就係失咗戀之後，你瞓唔到覺咯。你有冇試過？ 試過。 係連續好耐都瞓唔到覺，淨係喺度諗我可以點樣同佢喺翻埋一 齊。我試過有一次 要飲酒咯。 喺廚房坐咗喺地下喊啦，跟住咧 又 又 話冇 嚇。我屋企兩隻狗仔咧。围住我啊！狗仔都会明白 嘅，佢都系知啦。见到你咁，都未见过你流马尿。 系啊， 好，到阿李丽蕊。 好嗱，呢一只歌咧，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就系来自一套电影嘅。咁啊，呢一队系乐队咧，就系来自瑞典嘅。喺当时咧，八十至到九十年代嘅话，可以讲得就系红极一时噶啦。最初嘅时候听嘅话咧，佢唔系一首电影嘅插曲，咁啊，而系一首嘅歌。如果你话讲紧失恋嘅话，其实佢第一二句嘅话就已经全部道尽噶啦。咁啊，当然啦，亦都好不幸，咁啊，呢一个乐队里面嘅女歌手咧，咁啊就系早一轮嘅话就应该系因病而离世嘅。咁其实嗰阵时候嘅话，亦都有好多嗰啲人都会再重温翻呢一首嘅歌曲。咁亦都系被誉为啊，有好多外国嘅一啲报道里面咧，呢一首歌曲咧就系失恋嘅时候会必听嘅。如果你话佢喺边套电影嗰度成为咗插曲咧，就系、是《Pretty Woman》。 哦， 風月俏佳人，除咗話有嗰一首嘅就 Pretty Woman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之外嘅話咧，就係呢一首啦。Roxette， Listen to your heart， 就係呢一首嘅歌曲嘅話，成為咗嘅就係 Pretty Woman 其中嘅一首嘅就係失戀嘅歌曲啦。嗱，自嘅就係瑞典嘅 Roxette 嘅呢一首嘅歌曲咧，佢一嚟就會同到我哋講，歌名係 It Must Have Been Love。 But it's over now. See me. Lay a whisper on my pillow. Leave the winter on the ground. I wake up lonely. A stare of silence in the bed. 超级好听呢首歌个 Must Have Been Love 啊！落声讲，十二点二十二分到马老师啦。用边首歌送上？ 嗱，呢个系一个真系我觉得我自己都几伤心嘅一个失恋故事。 啊，脱离阿方， 我和阿方， 唔系阿方啦。 今次唔系，系阿芬啊，系咪？芬芳， 嗯，唔系，是但一个啦。咁嗰阵时咧，因为我同佢住嘅。喺佢住我西贡个屋企， 同居女友 系啦，同居嘅。咁然后佢自己做嘢做得几叻嘅， 系 咁 大牺牲，同佢 相比佢个个都叻。 系啊，然后佢选择嗱，你哋两个一系坐出去倾偈， 唔俾佢讲嘢又有， 俾 笑又唔得，笑又唔得，讲嘢又唔得。 有佢自己讲，有佢自己讲，我哋唔好答啲人。 唔好答啫， 我哋另外倾偈。今日边度食饭？ 你饮唔饮咖啡？ 我都未决定。讲啦，快啲。 好笑喎、啊！我最记得佢要求分手，我拖住 有冇 嘣 一声啊？有冇行雷嘅感觉？ 冇。 即系你有冇心理准备？ 其实一路有酝酿噶啦。我最记得嗰一幕。 点酝酿啊？ 即系唔系有时唔翻嚟， 即系貌合神离嗰啲咁。 唔翻嚟瞓啊！ 系即系佢翻翻自己屋企啊！系啊，佢翻翻自己屋企。 哎呀，咁好明显。 系啊，系啊，然后 咦，唔系，或者佢挂住妈咪，想陪阿妈咪。 你话咧？ 又少啲嘢，嗰日又少啲嘢咁样样。 哇！ 系啊， 即系你觉得佢慢慢执嘢走，买咗半屋。 系啊，系啊，然后有一次，因为我住西贡嗰度咧，要行落。 但你喺嗰一刻，你都唔谂下点样去补救。 系啊，你唔讲啫，系啊， 得一嚿番碱啊，人都已经执晒所有嘢啦。 咪咯。 唔係佢翻緊佢冇執， 但係我覺得咁樣，我覺得其實佢係咪喺一路喺度俾緊機會你啊？ 唔係啦，佢想走噶啦， 唔係 一次過執， 一次過點解？ 即 刻消失， 佢就話俾你聽，我而家唔開心啦， 係啦， 我執咗一樣嘢，咦？你仲唔出聲？我再執樣 嘢，好怨我咯喎， 係啊， 好，總之我早啲識你兩個啦， 你點會？ 呢啲人就 common sense， 唔係，我淨係知佢執嘢咯，一下少啲，一下少啲。 佢俾緊機會你勸我翻轉頭啊，傻佬！ 然後有一朝我同佢一齊翻工嘅，即係。搭车嘅， 仲要一齐翻工， 挂唔系即系一齐出去九龙翻工，咁我拖住佢嘅，然后我招佢话你唔好拖住我啦， 我已经唔系你个女朋友， 然后我唔知讲咩好，咁啊捻实，跟住佢系逐只逐只捻住我手，逐只手指， 逐只手掹开， 掹开，系 啊， 跟住佢话， 我唔想咁。 不是，不要紧，跟住佢话我先行啦，咁行咗去。哇，我觉得好难受。 你有冇喊啊？ 可能都有少少眼湿湿。 你有冇跑上再捉住佢？ 冇啦，冇啦，系你逐只逐只掹，我觉得好。 佢笑喎，嗱，我好同情你噶，我冇出声系嘛？佢笑得几开心系嘛？边个系朋友嚟？几梁博？介绍只歌。 十指紧扣， 逐只掹开。你讲明下一句先得噶嘛？ 呢个系下集嚟。 即使可以畅醉，最幸运的一对伴侣。沿途仍旧要牵手伴随，原来为了温馨之中带着了恐惧，若那对手放松了，会怕失去，紧紧拥抱意外，我用什么感到被爱？沿途陪着你，手松下来，遗留十寸空间，谁相信你在乎我？若拉亏拉乎，随时会分开。谁都知双手可紧扣，不依不舍的背向，这个信念有多温柔。从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终于找得到对手。能开不开心都紧扣，身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你只一勾，也没有。

至於民主黨會唔會參與立法會選舉嘅問題，劉兆佳認為要睇民主黨擺出乜嘢態度對待選舉。如果唔選，原因係咪要挑戰選舉嘅合法性？會唔會呼籲港人唔投票等？相信要拭目以待。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話：清零只是短暫政策，應該利用清零呢段時間大量接種疫苗，然後再放寬防疫措施。袁國勇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數據反映疫苗無法阻止病毒傳播，但是能夠有效避免感染新冠病毒後出現重症和死亡個案，因此呼籲只要適合接種的市民都要接種。社會的共同目標應該是打針之後即使感染病毒都不用住院治療，避免令到公營醫療系統承受不必要的負荷。他認為應該先做到全民接種，下一步才能夠與病毒共存。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酷熱，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現在氣温32度，相對濕度70%，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24点，跌369点，总成交金额76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5点，跌18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9.6跌5蚊，小米集团24.4跌9.5，快手69.9跌7.6，阿里巴巴161.2跌2.9，美团222.6跌4.4，盈富基金25.92跌3.4，中芯国际24.35升4.5，京东健康71.05跌4.75，中国平安61.6跌1.9。瑞星科技41.15跌5.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5，日元109.97，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2，人民幣6.483，英磅對美元1.376，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7，新西蘭元對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0点，升15点。港金现价报16,61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4.46美元，卖出17,87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血液科学会主席罗文辉医生， 血液科嘅肿瘤嘅疾病咧，你做紧化疗嗰阵时咧。就建議佢就唔係話唔打，不過遲啲先打啦。做完化療咧，不如有啲藥物咧係會壓抑個免疫系統咧。佢打咗之後咧，要產生個抗體咧，就可能冇咁高嚇。佢唔係話打咗係有害，只不過打咗效果冇咁好。啊，譬如我哋有啲對單克隆抗體啦，佢可以壓抑個 B 淋巴細胞，壓抑得好犀利嘅嚇。咁如果我哋做完呢啲免疫治療或者化療之後咧，盡可能叫佢3至6個月之後先打咧，你疫苗之後產生嘅抗體咧會高啲。啊，咁譬如有啲做咗幹細胞骨髓移植嘅病人咧，我哋通常佢都係3至6個月之後咧，等佢個免疫系統咧開始回復嗰陣時咧打咧，咁效果就好啲。概括咧，大多數病人咧，我哋都建議係打呢個疫苗嘅。就算我哋最常見啲貧血啦，貧血疾病，我哋有好多地中海貧血嘅病人咧，係長期需要輸血嘅，我哋都建議去打。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 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只猫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嚟到我哋今个礼拜吓新嘅时间啦，就系Dr. Eric 啊 ，Dr. Eric，Dr. Eric，Eric 早晨啊，大家 你好啊。 系啦，嗱咁啊，今个礼拜咧，我自己谂嘅话题咧，咁啊，当然如果你系新嘅，都系加入嚟嘅。嗱，我话题就系话咧，有时作为狗主咧，会带啲狗出街啦、玩啦，咁就好多时咧有狗友嘅，即系一班人如果住喺附近啲屋苑咧，成日都撞到咧，咪做好朋友啦咁样。咁啲狗咧就佢哋咧就可能大家都会知噶啦，中意咧哄埋哄埋，问啦个 pet pet 啊，系其实佢咧交友之道嚟嘅。咁但系咧我亦听过话，带狗出街会有一个危险，第一人哋啲狗仔嘅虱啊、病啊会传染你啦，如果你太接近。第二咧。话咧唔好行草地添，因为有咩牛痹啊，诸如此类。其实对于呢啲种种即系外来嘅危险咧 ，Dr. Eric 有冇咩建议啊？ 哦，大把建议一样嘢，就其实就第一样嘢啦，就我将会讲全部嗰啲病性，我全部都预防到嘅，我有啲基本用辅助，所以主要咧就记得带出街好紧要，所以唔好惊呢啲病而唔带我出街，因为个带出街嘅只数真系太大太好啦。咁啊嗱，有咩？我最主要特別 BB 狗係危險啲嘅，成年狗比較少啲病痛嘅，咁樣就話同埋唔好太潔癖啦，因為其實就 冇咩話 sorry， 太潔癖係啦、因為你係啦，因為你帶只狗出街去聞人哋嘅攞油啊，聞地下，聞人哋 poo poo 啊，冚唪唥咧都係 佢嘅天性嚟。 系啦，发挥狗行为嘅，特别咧，如果原来咧，如果你 BB 狗嗰段时间，即系一年以上，因为 BB 到一年啦， 一岁 BB 啦，系啦，咁样就佢哋咧就会好得意嘅，个脑仲系学紧嘢，一岁之后咧就好似我哋咁啦，就开始唔学嘢， 即系佢要探索所有嘅嘢，问下系咩嚟嘅， 系啦，所以如果嗰段时间唔探索，唔去做嗰啲发挥小狗行为咧，只狗成世都以为自己会 BB 噶啦， 吓， 哦系啊， 我唔会长大噶，咁咪几好啦 ，BB， 得意啊 ，BB， 系啦，咁样就变咗。不过最惨系咩咧？嗰啲全部 BB 狗行为喺只成年狗身上咧，全部都系我哋叫破坏行为嚟噶啦， 打 地球啊，咬烂嘢啊， 周围吠啊，可能恶啲啊，呢啲咁嘅 BB 狗行为啦，所以千祈唔即系千祈要带出街啦。不过嗱，讲翻我哋今日个。主題就是有咩病？其實即係預防針，預防嗰啲病 要打啦，嗰啲 嚇係啦，都要打啦。咁就避免狗瘟啦，狗瘟一個上氣管疾病，咁會引致有啲狗抽筋嘅 ，BB 狗感染。香港嗰啲，你問我嗰啲寵物繁殖嘅地方係有呢個過濾性病毒傳緊嘅，所以香港有，其實喺澳洲未見過嘅，所以係香港 點解嘅？點解澳洲會做得咁好嘅？ 我谂唔关事，我谂系纯粹个疾病本身都冇少入口，不过都唔系 impossible， 可能同埋加埋嗰啲繁殖地方冇咁多狗，咁就另外一种就系有一种肝炎啦，就都系 BB 狗感染嘅疾病，有少少同人嗰啲有少少似嘅。咁另外一样咧就急性肠炎啦，呢个就系我哋最常见最恐怖嗰个，就系一种过性病 毒 腸炎，系啦，咁要引致啲狗買咗翻嚟三四五日就開始屙爛爛啊，咁樣之後就屙血，咁樣就要留院。 其實救唔救得翻嘅，即係救翻嘅機會高唔高啊？急性腸炎 低嘅，視乎只狗幾多歲。如果兩個月以上嗰啲，我認為機會都好過50%嘅。不過低過兩個月咧，低節。 即係好容易就會死啦。 如果有腸炎咧，就好容易死。 呢個腸炎咧，其實傳染到咧，其實就如果即係佢可以喺環境生存好耐嘅。如果唔係呢個病毒咧，其實我可以用啲好普通嘅消毒藥水喺公司嘅。 喺个医务所嘅，所以呢个病毒又好难搞，所以就变咗咧喺一个宠物店环境啊，或者好多狗行过环境，其实系常见，屋企嗰啲 lift 都会有呢样嘢噶啦，基本上。 OK， 系啦，仲有就狗就有狗房咳啦，同埋有一个病。 咩叫狗房咳啊？ 狗房咳咧就系好似感冒咁咯。其实个名狗房就唔一定关狗房事嘅，其实好多 baby 就一齐玩咧，就会即系伤风感染噶啦。咁啊，同人嘅感冒或冠状病毒冇关系啦。咁样就不过咧就就引致咳咁啊。我谂我会平时形容狗房咳同平时嗰啲上气管发炎有个火，都我叫佢好似白旗咳咁样，中国人叫白旗 咳。 但系都 系 因为狗点咳啊？ 系啊，好多时咳可以咳成个月咁样嘅。 Sarah 意思系狗咳 系 点咳？ 系点咳噶？即系我哋点样先知道？哦，佢咳紧哦，咁样噶。 同人一样，真系不过特异地咁样啫。 系咩？ 系啊，咁样就 你都唔想知啦，因为如果你见到你狗咳，即系佢病啦。 我至少我要知啊，咁我先知道佢系咁噶嘛。同埋听讲，譬如可能系狗瘟啊，或者猫瘟啊，咁样你就可以睇佢会唔会好多眼水啊咁样噶嘛。 有呢啲嘢，我成日都被问，如果发生你会知噶啦。 哦，系、okay, 因为睇你啊嘛。 同人一样噶啦，其实 即系佢唔舒服，佢一定会表现出嚟。 哦，好。 系啦，咁啊，预防针为最尾嗰样嘢咧，就叫钩端螺旋菌，系唯一个病喺度会影响人嘅。 嗯， 就系、是老鼠小便油嘅细菌嚟嘅， 咁即系如果屋企冇老鼠，咪冇事咯，系咪 啊？不过你只狗会出街噶嘛，出街嗰时佢譬如落咗雨之后，地下有啲水，佢舐两舐，咁啊可以感染噶啦。每几年我哋喺半山嗰边咧，就有一两单噶啦，就会有时感染人，人感染就狗感染，人感染都会屙。 但系我想问Dr. Eric， 嗱，即系狗感染，佢舐地下，但系我唔会舐我只狗噶嘛，即系佢点样同只狗传染到我啊？ 呢个病好容易传染，即系都系手足口咁样嘅啫。其实、即系要即系正面去洗手，系啦，或者你锡佢都可能会传染。 系有啲狗主会同啲狗湿吻噶，我见过，系啲女仔尤其是。 冇错啊， 猪猪 B B 啊，咁就舐。 跟住佢锡你，咁咪有咯。 系啊，咁咪 系咪我先传染个女主人？ 然后佢再锡我，咪我就有咯。 唔会，唔放心，你会先有狗房咳先。 Eric 啊，佢又闹我笑我啊！ 哦，但 继续 Eric， 系仲有冇其他啲嘅常见嘅传染病啊？多 谢。有啲或者讲啲唔常见，头先嗰啲其实哥都讲过十万次嘅，即系好多香港人都知道要打预防针啦吓。咁、譬如有啲即系罕有少少嘅，不过喺离岛会见嘅，即系特别香港嘅病嚟嘅，其实啊，就系、是、有啲如果喺你知啦，喺离岛你养只糖狗，好多时都俾佢周街走噶啦，系咪？咁我就旧时喺嗰度睇做醫生嘅，係啦，咁樣就會間唔少會見到咧一個係唯一種動物咧係有個傳染性嘅 cancer 嘅。 cancer 會傳染嘅咩？ 係啦，係咪好得意咧？就 唔係自己屋企，唔係自己係特定㗎嘛，係啊， 係啦，所以原來有幾 interesting 下嘅呢種 cancer 咧係性交配嗰陣時傳染嘅。 但 係 呢個只係狗嘅身上會有啫，係咪？ 係啊，狗嘅身上會有嘅啫。佢哋又唔係未試過 case 咧，可以接觸人喺人嗰度身，不過就人嗰啲好容易醫嘅啫。不過就其實唔係好傳染到俾人嘅，而好罕有啦嚇。咁、你要搞個小狗仔過一度，又要一個特別情況先發生，所以基本上唔會發生喺你身上。 醫翻嘅機會高唔高啊？ 係醫翻好容易醫嘅啫，好在呢種 cancer 咧打兩支化療針咁，即係幾支化療針 都狗都要打化療針啊？ 係 咁啊，會唔會好似人咁甩頭髮？佢甩曬啲毛會唔會㗎？ 唔會，不過都可以引致有啲唔舒服嘅攰啊，或者你整到你屙血尿啊，冇胃口都可能嘅。不過呢個病就好在好容易醫啦。咁就係唯一種病。系 cancer 系可以狗即系、就是、狗同狗或者两种动物传染到嘅，咁、样就其实几得意，系一种个性病毒有关嘅，所以咧就好似人嘅特别女士们嗰、那个 子宫颈 嗰个咧，就系类似嘅朋友嚟嘅。 哦， 明白晒。 系啊，嗰个可以打预防针噶嘛，系嘛，即系其实 嗰个冇嘅，嗰个你要最好唔好俾只狗周围走嘅啫，阉咗佢咯，因为你阉咗佢，佢少啲机会交配啦。 但系你都好得意咧，头先你讲话喺离岛有， 系啊，离岛成日见嘅， 喺离岛先至会见到。 系啊，因为啲糖狗周围走啊嘛。 系啊，即系喺咯，喺南丫岛有时喺大屿山啊。 多谢 Eric 啊，我想最后一个 conclusion 啫。嗱，既然出街咁有嗰啲危险啦，我哋系咪应该？每一次同佢去完街翻嚟咧，做一啲嘅清洁，抹晒啲手脚啊，诸如此类，系咪咁样？ 系基本啦，我认为最基本就系记得 好多病都是因为你食咗只狗仔嗰啲便便，因为你冇洗手先食嘢，所以食嘢先洗手。 哦okay、 特别屋企如果有细蚊仔，就帮佢哋洗手。 嗯 ，OK， 好，今日 洗手， 多谢晒 Dr. Eric 吓，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多谢 Eric， 多谢晒，拜 拜。 好，时间差唔多到晏昼一点钟，呢个时候送俾大家今个星期嘅即安剧，咁我哋要讲声乜嘢啊？各位朋友，我哋林博支持， 拜 拜 ，Thank you。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思芬。Raymond 去了哪儿？我打了几次他抬头电话都没人听的。 哦，他刚才去了影印，之后去了厕所，跟住啱啱行开了去叮饭。 叮饭？现在几点啊？不是一点先放 lunch 的咩？ 啊，彭经理你不记得了，公司现在就实施这个弹性午饭时间的，同时可以揀在12点至2点期间吃晏的。 是咩？ 啊，唔知你揾阿 Raymond 有咩事呢？我有冇啲咩可以帮到你？ 我係要揾你哋两个啊，唔該，五分钟之后叫埋 Raymond 啊入嚟我房开会。 知道彭经理，我而家即刻叫佢嚟开会吓，唔該晒。喂 ，Raymond， 醒啊，衰仔，醒啊，喂。 做咩啊？咩事啊？ 哇！你使咩瞓到咁冧啊？经理打咗几次嚟啦，你都听唔到 吓？系咩？哎呀，可能我校咗静音啊，所以听唔到啊！ 作死你咩？公司抬头电话都校静音，嗱，快啲啊，梳翻个头，经理叫开会， 又开，今朝开咗成朝噶啦，有冇咁多嘢要倾啊？ 哎，你自己一阵间直接问阿经理啦。喂，行啦行啦，喂，快啲啊，迟咗入去又有说话要听啦。 哎，知啦知啦知啦知啦知啦。 彭经理，唔知咁急揾我哋咩事呢？ 哇，你把声咁好口嘅，不过睇下呢单新闻先讲啦。 咦，有工友喺进行楼面混凝土灌注工作时，支撑楼面模板的金属临时支架突然倒塌，导致三名在楼面工作的工友下堕超过四米而受伤。 是啊，就是看到这些新闻，现在我们的大老细就觉得我们呢都是时候跟工友温习一下，要开一个讲座跟他们讲一下关于临时支架工作的安全，确保他们不会生疏地说。 彭经理英明啊，好事啊呢啲。啊，咁唔知道你想我同阿 Raymond 负责啲咩呢？ 喂，思芬，你以为你自己咁好口就唔需要负责㗎啦咩？我讲緊嘅呢个讲座梗係你两个负责啦，唔通我负责啊？我负责讲埋好唔好啊？ 经理冇问题嘅。 喂 ,Raymond, 你好似几有信心咁喎。咁你会点做呢？ 当然首先要讲下临时支架系咩嚟先啦。佢系一个临时嘅救足物，用来支撑未能够自行承托的永久救足物，但绝对不可以因为它是临时的就忽略了相关的安全事项，因为万一临时支架全部或者部分倒塌，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意外的。 那导致临时支架倒塌的原因即是有些什么呢？思芬你回答。 彭经理好啊。普遍那个倒塌的成因呢，就包括了临时支架设计不当，又或者用了一些低于标准的材料，又或者是欠缺斜杆或者是横绝条啊，那个构件排列歪曲这样，又有可能是铺设混凝土的次序出错啊，等等都得嘅。 劲哇，咁巧口都读得到咁顺畅啊！咁好啦，又问下你哋啦，有啲乜嘢可以预防临时支架倒塌嘅意外发生嘅呢？ 诶，我知道我知道，承建商一定要委任合资格嘅工程师去设计临时支架嘅，佢哋都已经接受咗相当嘅训练噶啦，同埋具备足够嘅经验嘅。仲应该在结构力学和岩土力学方面有足够的知识，可以为临时支架工作进行针对性的风险评估的。 嗱，合资格嘅工程师咧就要按照认可嘅工程原理去证明临时支架咧系可以点样避免嗰啲过分移动嘅情况之下，亦都可以抵受各种载重嘅效应而不会出现问题啊！ 唔止噶，佢仲要清楚建筑工地嘅情况，例如土地啦，或者地形嘅情况，以及承判商可达到嘅技术水平，然后就要将呢啲情况纳入设计入边嘅。 要维持临时支架的安全稳定性，重点又在于什么啊？ 个重点就在于要确保一个临时支架的横向稳定性，是在于有足够的横绝条同埋斜撑杆去分散临时支架支柱所承受的压力，这样就可以防止临时支架因为受压而变得弯曲又或者是摇摆了。 横绝条同斜撑杆是临时支架绝对不可以缺少的构件来的。合资格工程师应该按照认可的工程原理提供足够的横绝条同斜撑杆，一支都不可以少的。 临时支架真的好多东西要留意的、哦。那搭好了临时支架之后，我们又还要留意些什么啊，思芬？ 彭经理，是使用临时支架阶段啊。一定就要搞清楚施工的安全细节的，例如在铺设混凝土的时候要将混凝土平均分布在临时支架上面，因为如果个负荷侧重在临时支架的某一个方向，有可能会导致临时支架不稳定。至于拆卸阶段就必须确保永久构筑物是已经可以自行承受自身的重量才可以进行拆卸工作的。 你们两个都几叻啊，所有关于临时支架工作的安全守则都几熟下。好啦，这个讲座呢我就放心交给你两个去跟的啦。你们啊，快点准备了资料，下午三点钟交回给我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啊， 三点交 做什么？有问题吗？ Raymond， 你不是订了饭的了吗？边吃边准备咯。 我订了饭？乜我有带饭嘅咩？我不嬲都唔带嘅。 有，冇错，你有带饭嚟啊嚟啊嚟啊！我哋出去啊，边做边食啊！彭经理，放心，准时三点放喺你台面。 设计及施工时要认真，临时支架就会够稳阵。我系 Raymond 蓝杰。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梦未发尽又漫游地下铁路，谁亦尽量迈步向着微风。城中，你与我凝望路，各有各另首歌，祝今天好好过。或有大小空间，许多工作仍够乏味，仍然疲累，但恨尚可偷空挂念你。即使只可 WhatsApp 都想哄哄你，但细致诉说亦能打气。太多需要处理，现实内无从避开要受气，世界何曾完美，我从来陪你去到哪里亦有惊喜。共你说声早安，让你觉得心安，伴你对新一天给予盼望，明白到早班车时你喝醉难以对抗，每日错过掠过风光。 日内无从避开，要受气。世界何曾完美？我从来陪你去到哪里，亦有惊喜。共你说声早安，让你觉得心安。伴你对新一天给予盼望。明白到早班车使你喝醉，难以对抗。每每日错过掠过风光，又是看天梦光，又过窄街小巷，又再懒腰一身走进情感觉现状。简单的早餐可知心也热烫，繁忙拍照与你分享完美的日光。相约在先，一清早不见到令人思念，但过日子心知道浅，总隔咗未曾可免。共你说声早安，让你觉得心安，伴你对新一天给予盼望。明白到早班车使你喝醉难。